抉择都是一次进步， 每一次进步都是一次成长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春风里，听见经典速读会，7月21日大兴区弘文博雅艺术馆，来一起聆听成长的故事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 精华医中西医结合，皮肤病医院，0106-8685858 6-8685858 6-8685858。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。 里面朝这儿，跟我来那个，这是四位。给这续人啊，这是囊定，这是天管啊。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续单。 要喝啥？我在这儿呢。嗨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 了。别挨骂了。 晚上好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87.6北京文艺广播的节目，我是季彤。今天呢，又到了周一，又是我们开心茶馆晚间时段的节目来陪伴大家了。那么听了两天的戏曲之后呢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，还是请大家来继续欣赏由王月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上一回正听到老剑客周寻的外甥杜奎去逛会，在看把式的时候遇到了恶少潘豹。杜奎不想惹事，换了个地方看，可是没想到这潘豹又追了过来。那么这一次杜奎又会怎么做呢？咱们呀接着往下听。 杜奎扭将回头，心里这个烦呐，心里话说，你瞧，我不瞧那边就为躲他，我跑这边来了，他又跟这边来了。这边潘豹挤进来呢，不入那边，怎么呢？这边连板凳都没有，那边那场子大，这边就和尚一人靠墙根戳这么一摊儿，别人站着他也得站着，他进来没地儿坐，他要生点事。潘豹一进来拿手一指这和尚，和尚别来了，和尚赶紧收刀，把刀往地上一放，双掌合十，阿弥陀佛，这位少爷您是喊我吗？不错，喊你。你练的什么玩意儿？你瞧瞧，围着这么些人，地上有几个钱呢？为嘛你要不下钱了？您知道吗？您指点我，你的玩意儿不灵。到我们松阳县呐，你要打算挣钱，你就应当访一访松阳县有什么高明的把式没有。看见没有，少爷，我姓潘，我叫潘豹，我自幼习武，我家里教师爷40多个，跟你这么说，武艺高超，本领出众，我这武艺都绝了伦了。你这不没板凳吗？我也不坐着了。嘿，小子，给我宽衣。他这说着，他手底下这帮豪奴啊是连声的附和。那么少爷看吧，今儿兴致来了，要帮帮你躺子，要陪你练练，啪啪啪把身上衣裳就给脱了，赶着里边短一斤小的半，给我来口水。小茶壶过来还进口水，一往这袖子，和尚，我今儿帮帮你的场子，要多少钱都是你的。哎，各位松阳县的父老乡亲，大概有认得我的，我叫潘豹，我这武艺怎么样你们大概其也知道，我练两下，众位捧捧，可不是捧我啊，捧和尚。和尚虽然说练得不怎么样，咱别让和尚白练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瞧我练。他这一说呀， 就有人走，说行话叫抽签儿。干嘛抽签呢？有明白的，你站这儿瞧，你要是瞧，瞧完了之后，你给不给钱？你不给，他让你给，给少了他还不干。给多少钱是多呀？他带着那么些人呢，下了一脸钱，不大把给钱，这就是烂。趁着他这练着，赶紧走。有一个走的，大伙都走。跟前刚才围着不少人呢，呼啦一下走一半，潘豹脸上可不好瞧了。潘豹一瞪眼，要走赶紧走，现在就走，我这儿别练，单等我练时候谁要再走，我轻者我是骂你一顿，重者今天我就揍上你。你们也不知道潘豹我的武艺如何，你们就愣敢走，真有胆小，要那这话可就给拍不住了，站这儿直哆嗦，干嘛？走不了了。这会儿一转身让他看见打上了，可你说站这儿瞧瞧完了，他要多少钱呢？强派你多少多少钱，你也不敢不掏啊。心里这后悔就甭提了，怎么单看这场玩意儿呢？杜魂走没走？杜魂没走。杜魂心里话说：“我躲不开你了，我先瞧你练得怎么样吧。”赶这会儿啊，这小子活动开了腰腿，和尚你可别带我练一刀，他往下一扶身一打这拳，你别说他拳脚上下过点功夫，这趟拳就算打得虎虎生风还挺两下子。杜国瞧着，你还别说，他算小伙，还不是说一般的小，大概加了40多个教师爷呀，怎么着也得有一俩明白人，教的这两下啊够用的，挺好。哎，他这么一瞧啊，眼看要练完了，杜魂不愿意找麻烦，杜魂可就把钱给拿出来了。等这小子一收拳架往这这么一站，杜魂一扬手喊了一声好，哗啦一把钱就扔在地上了。大伙一瞧，有给钱的，借着这把钱呢都往里扔钱，有扔一个的，有扔俩的，地上满家一块不够200钱。潘豹这脸呱唧一下就沉下来了，就一个喊喊的，身还不很高，钱呢也不厚。我你张嘴要骂街，和尚一看要出事儿。和尚一瞧啊，他还真练过，我别扫他的兴，我过去说两句好话央给央给他。这么着，我提出一要求来，我要求跟他对打，我陪着练，我让他呀打我一拳踹我一脚来个滚儿，今儿他把脸露透了就算完了。他帮我练那场呢也浪200钱，这就够吃饭的，行，我还得谢谢人家，我把他哄高兴了，他要赏我俩也是好的。和尚怕出事儿，张嘴刚要骂街，和尚过来了，阿弥陀佛，少爷少爷少爷少爷，哎呀，我没想到您这个武艺太高了，一瞧您练呐，不由得贫僧我呀寄养难耐，我打算呢跟您过过手，跟您小两招，我陪您练练，您看怎么样啊？他以为潘豹啊顺嘴答应得说好啊，那我陪你练练。这动整着之后，瞧冷风，我让他踹我一跟头不就完了吗？今儿他露脸了，这事儿就算了了。哪知道潘豹刚练完有点累，潘豹一听怎么着，我刚才帮你练一趟了，还让我跟你对打，你也配？我告诉你，似乎就你这个武艺在我跟前连两招你都过不去，我瞧我一招都过不去，您这能耐太大了。哎，这话对，我们松阳县这人呐，看见没有，围着这么些人就下这么点钱，为什么知道吗？他得给自己遮着羞脸。和尚还顺嘴搭茬还问，哦，少爷为什么呢？皆因为我们松阳县没有懂武艺的，放眼松阳县就没有一个会把式明白武学之奥妙的。和尚一听，弥陀佛，给脸不要，这是我这捧着你， 我还豁出去让你踹我一跟头，我让你捞一整脸就完了。松阳县这么大地方，一个东武学的都没有，这话可是打你嘴说起来的。打你嘴说出去，可在我这厂子里说的，你不怕得罪人，我怕呀。少爷也不能那么说，松阳县呢，练武的人多了去了，高明的把式不少。据贫僧我知道啊，松阳县以西12里周家集，有个云龙九县周巡，那是位老剑客呀。周老剑客如果要在松阳县的话，我不知道在没在，如果要在的话，恐怕松阳县没有不知道的。杜奎一听，得，怎么说着说着还说我们家来了？这和尚，你提我舅舅干什么呀？落这小子嘴里没好话，果不其然。潘宝一听，一撇嘴，啪！谁呀？云龙九县周老剑客，你认得他？你见过他？他练过，你哪儿瞧见？我问你，你哪儿瞧见的？我听说的，呸！听说的，耳听是虚，眼见为实。这么大岁数，出家人，出家人不打诳语，这等于说瞎话一样。少爷，我是下场子帮你的，咱俩就算一头的，要不然我啐你俩嘴巴。哦，罪过罪过，我哪句话不对？不错，松阳县是有个周巡，离这12里地周家集尽人皆知。我土生土长松阳县的人，我能不知道吗？周巡有，不错，会画两笔子画儿，他会画云龙，这么着他叫云龙九县。你要说的呀，水墨丹青有两下子啊，我虽然没见着，哎，自有他的妙处。人的名树的影啊，盛名之下我有虚势，那么大岁数了，画一辈子了，肯定有两刷子。至于武学上简直谈不到，我就没听人说这周巡会练过，在我小时候耳朵里就灌满了，说周家集有个周巡，人称剑客，哎，要依着少爷我应当找他去。可后来我一琢磨，他多大岁数了，我跟人一打听，老么大老么大的了。我这岁数，我到那儿去，乒乓啐他一顿，我把他给打躺下，还甭说打躺下，我就是给他一嘴巴，打人不打脸，骂人不揭短，人说少爷我缺德，那么大岁数让我给一嘴巴，心里一窄，到家就许自杀了。大小是条性命，咱不缺那个德，活一辈子不容易，我啊不跟他斗，就你提这位，简直在松阳县提不上。和尚这听着直出冷汗，和尚心里话，你知道人群里边有没有周巡他们家人呢？他拿眼的往外瞧，杜奎挂线儿。杜奎听到那儿说着，杜奎就运气，一听这小子嘴里没有人话呀，怎么着，我舅舅就会画会儿画，有两刷子，提武学谈不到，你还啐我舅舅俩嘴巴，也慢说我舅父他了，人家道就我下场子，咱俩搁在一块儿，你连十下都走不过去。我舅舅来紧嘱咐，别惹事儿，别打架，他这是找事儿，他这正运气呀。跟着潘豹的有一位啊，认得他，知道他是，哎，周老剑客的外甥。一瞧啊，少爷说的有点不像话了。再一看呢，有周巡的外甥徒弟跟那站着，赶紧过来一拽潘豹，用手一指他，少爷，那意思说什么？您别说了，周巡的外甥徒弟跟那站着呢。潘豹呢，这正卖嘴，啊，你今儿把话说到这儿了，和尚。你要不说这儿，我还想不起这位了。今儿这么办，你把摊儿一收，让大伙儿都跟着，咱们一块儿奔周家集，不就12里地吗？拍门找他去，不在家是他的便宜，在家当着你面我抖他一顿。你看着， 今儿我家老小子知道什么叫把式，干嘛？你怎么回事？谁呀？是吗？哎呀，他这不横假横这劲头，可他这一指呢，他拿眼神一找呢，连和尚带这帮人都往杜坤这瞧，杜坤一瞧要出事，这要让他们指定了张嘴说出来，那就是周巡的徒弟，我不过去都不成了，要走趁这会儿，我过去就得跟他抓不起来，让我舅舅知道就是一场训斥，不管有理没理先说我呀。一咬牙一跺脚，孩子真老实，把气儿往下这么一纳，转身行挤出人群，磨头就跑。跑哪儿？跑回家去了，也不看别的玩意儿了，撒腿一直跑回周家集。到家里头不到饭点呢，老爷子嘱咐家里边了，跟家里边厨房说了，今天饭开晚点，为什么？这孩子回来不准饿。在这个会上啊，敬小吃啊，这是叨一口那是叨一口的，要回来饿怎么也得后半晌了，哎，回来呢我也不饿，他多能饿我陪着吃，你们不忙啊，做晚饭。那老爷您干嘛？我看会儿书，我画张画。老爷在书房看会儿书，这会儿铺上纸啊，正研着颜料，打算今天心情好画幅画，拿起笔来一笔没画呢，这孩子回来了，气哼哼往这一坐，直运气。老头一瞧，紧嘱咐慢嘱咐，这不定跟谁怄气打起来了。老头把笔撂下了，去，来人，给他弄点水，把水拿来，你喝口水，你慢慢说，这会逛的怎么样啊？逛的怎么样啊？憋气呗，你憋什么气呀？反正我没给您丢人。我呀，按您说的嘱咐，我是做到了，但是我别扭，什么事啊？你说出来我听听，我不能小啊，我这一小连您都得生气，我不生气，他大不了也就是会上有人骂我，哟，舅舅能掐会算呢，这家伙有人骂您，您都知道。老头一听，还真有人骂我，我招谁了？谁骂我？有叫潘豹的。潘豹是干嘛的？嗨，是这么一回事儿。孩子可就把呀，自己逛庙瞧把式，大胖子怎么钻圈，和尚怎么练刀，潘豹怎么在这个厂子里边调戏妇女，啊，又追到这边来练了一档拳，口出不逊，把这个话原原本本就都跟舅舅学了。老头一听，大师姐你怎么样？您嘱咐不让惹事儿啊？我瞧有人拿手一指我，那意思认出我来了。我磨头分人群就跑回来了，我没跟他动手。好，真听话，真老实。不惹事是对的。可他要没认出你来，你跑回来，今儿这事儿你一点包痕都没有了。他认出你来了，你干嘛不揍他呢？杜坤一听。他认出我跟不认出我来有什么不一样？你看，他不认识你呀，他老一狂妄无知，他也不知道世界上有周巡这么一人，周巡是干嘛的？他认识你，你不跑没事，你这一跑啊，这事坐实了。你走之后，他可就说了，你看见没有？刚才走那不是外人，那是周巡的外甥，跟他学了十来年武了，我这骂他舅舅。他连盐都不敢还，磨头就跑，这岂不是怕了我了吗？你怕他没关系，我也就怕了他了。松阳县尽人皆知，你舅舅我这么大岁数是个剑客，我能怕他吗？这事情要一坐实了，关乎到咱们爷们的声誉问题，不成，跑回来不成，咱得找他去。行嘞。这可是舅舅您说的，我找他去，你找他干嘛？我揍他呀！这你不能揍他了，得我露个面呢，我得亲自去，让松阳县的老百姓看看，松阳县十二里周家集，云龙九县何如人也？苗吉庆师傅，背驴。老头有一匹驴， 老头这匹驴可好了，叫千里独绝追。这匹驴老头自幼训，训练的呀日行1000，夜走800，比快马还快。老头训不要紧，遛驴谁遛呢？苗吉庆遛。这驴呢犟，他听老头的不听苗吉庆的，苗吉庆老揍他。苗吉庆的有把式，他这驴老挨打。老头一瞧，你这不欺负哑巴牲口吗？他是黑猫带长红骨插心，你老打他干嘛呀？那他不听话，他老跟我犟啊。驴脾气上，我让他往东，他不奔东，他奔西；我让他进，他非往后退。那你也不能打他，你要打他，别说我教他两下子。苗吉一听，这都神了，说：“师傅，您这能耐太大了。”这驴您还能教坏了他吗？你看看，你要跟我枪火，我教教他。老头没事啊，训练这驴，说这驴啊站起来，或者刀或者剑，来一趟拳，那练不了。但这驴啊进退有法，一般的武术家呀连这驴你也过不去。这驴啊本身力量它就大，牲口比人的劲大多了，那么知道进退，知道躲，知道让，知道还手，前面有牙，后头有掌，这驴蹄子厉害。老头就这么一训呐，苗吉庆还真吃过亏，弄不对我就许让这驴蹄子给趟上。打这苗吉庆也不打他了，你别看苗吉庆不打他吧，他跟他还好了，你看这感觉是顺毛驴，吃顺不吃枪，你越揍他他越来劲，你越哄着呢倒行。苗吉庆一瞧啊，我跟您一块儿每天陪着这驴练。苗吉庆给这驴喂招。咱们这套书里边这千里独绝追能耐可大了，要不然就凭一哑巴牲口也不能撞燕普一跟头。打这儿说外边备好了驴，苗吉庆牵着驴在门口一站，老头街边跨驴儿走吧。苗吉庆迈步要跟着，哎，你干嘛去？我弟弟受欺负了，我兄弟在庙会上让人家给损了，连老师您都受到侮辱了，我跟着你一块儿瞧去，你可不能去，你在家看家，我们去也就教训教训人家，你去就人命了。老头太了解这苗吉庆了，这苗吉庆啊脾气太烈，你跟家看家得了。小孩牵着驴12里地来得真快，倒霉了。谁倒霉啊？潘豹倒霉了。潘豹练完走啊，这一认出小孩，小孩分神军一出去，果不出老头所料，他卖上嘴了。各位，刚才挤出人群那孩子有认得的吗？他就是周家集的人。这孩子大概其我要没认错的话，他就是周巡的外甥，周巡亲外甥，自幼啊随周巡习武，学10来年了。怎么着？我这骂他舅舅，又是他师傅。您看他敢还言吗？连个屁都没敢放。 好了，各位，刚才呢，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由于时间关系，今天就先听到这儿。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好，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。 谁疼爱自己，外面的世界等着我们开启，我会替你打气，陪你一起努力，日子再忙也不轻易放弃，不做时间的机器，两个人至少可以分担孤寂，就当爱情